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继续来听歌，很久很久以后，来自范玮琪的演唱，由飞飞填词谱曲，也是电视剧哦我的鬼神大人的主题曲，收录在2016年的1月9号发行的专辑范范的感恩节当中。 给你喝的第一杯啤酒，约你出来的第一个借口，第一次为你开心的颤抖，第一个有你的梦，第一次相思的牵手，第一个我们一起躺的枕头，第一次承认感情状态叫稳重，第一天两个人的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后，如果我在街头遇见一个很像你的怀抱，那时候我一定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人第一次说爱我，在很久很久以后，真的和你再一次邂逅，那时候我一定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真的有幸福过。第一次寂寞有人懂，想要用我一切来承诺第一个你给的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后，如果我在街头遇见一个很像你的怀抱，那时候我一定会想起很久以前有人第一次说爱我，在很久很久以后，如果我在街头真的和你再一次邂逅，那时候我一定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真的有很久很久以后，也许什么季节，春夏秋冬，对我一样朦胧，可是我依然清楚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拥抱那一秒钟。 温岚她在主打歌《热浪》的 MV 有精湛的舞艺的演出，她摇身一变80年代的 Disco 的女王，和舞者在百万 LED 场景前大跳时尚的热浪舞。那么这是一首呢具有 Disco 的一个电子舞曲，来听到《热浪》。 现在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温度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失措，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 我是你的热浪，你也一份 手，不管任何时候，跟着我。 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色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盘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喜欢有，到底是否事实？你眼睛不看我，却看着我没见空气。如果不爱你，我怎么会妒忌？无法不甘失去，只想到尽最后努力。想要说对不起，我知道曾经伤了你，记忆瞬间一页一页翻过去，这个你不是你，我当初的你，多少爱过的人做不可以变朋友，还是想他出不够，绝不回头，说出口我能够承受，若你不难受、哦、没有流泪的借口，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想他出不够，绝不回头，这温柔更像是诅咒，还爱你的我，直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 那份坚持都显得是自私，你并不想逃避，却像是真的没关系。我再不敢失去，再想到青春不能离，想要说对不起，可是我已经伤 了你，记忆瞬间一页一页划过记忆，此刻你不是你，说爱我的你，多少爱我的人最后跟你变朋友，还是想他足不够，绝不会走，说出口我能够承受，若你不难受，我没有流泪的借口，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想逃出不够，绝不会走，这温柔更像是诅咒，还爱你的我走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 说好的，这是一首歌，有的人很熟了，它是来自张靓颖的。其实呢，这个是来自于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脆弱的初恋般的情感。脆弱，因为它终究熬不过这个世界的纷扰；脆弱，因为终究没有结局。歌曲延续了张靓颖的对这个世界情绪以及情感的认知，她很乐观，看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也同样的悲伤，因为懂得这个世界的诸多无奈。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绝不放开想不见的手，可现实说谎又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也当作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人群中再次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6月7号星期三，农历5月1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度，廊坊晴30度到19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31度到18度，近邻天津晴30度到2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在高考期间，工商环保等部门会加强对考点周围的环境监管，杜绝商贩和考生对家长的滋扰，防止噪音等影响考试顺利进行。公安交警部门重点对校园周边道路标志、标线、标志牌、盲点视线等影响道路安全的警示配套设施设置情况进行排查，并且协助教育城管等部门对考场周边道路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清理占道摊点，规范车辆停放，确保各考点送考车辆畅通无阻。同时呢，高考期间市公安局110报警热线也会全面为考生开放，考生在赶考途中发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民警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予以解决，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食药监局也将严格筛选工作人员，严把食品关口，做好食品采购、制作、储存等环节的监管，确保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品味1033在这里预祝广大考生高考顺利，前程似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奔驰智达奔驰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海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跟着我开始封锁爱情跳跃衣，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尸体，当他的快递，你为何当他的体育战绩？跟着我继续封锁爱情跳跃儿，善意的荒谬说得面不改 什么都慌，可怎么都美，才发现爱它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它变都是回忆，得力的时候要再重自己后知后觉，抱怨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到一颗心肉之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管你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所有的缺陷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还当他的计算机，跟着我继续放松爱情跳跃，善意的谎要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抱怨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他一颗心肉之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它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抱怨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他一颗心肉之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Pretty， 他是一个知名的古风的歌手， YYC 翻唱网的推荐歌手，五星原创音乐基地的音乐人，新浪微博认证的网络歌手，2010年进入了古风圈。他的演唱作品呢，大多都是古风的歌曲，嗓音甜美大气，代表作包括《萝莉书》《杏花弦外语》《轮回之境》《月琴》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Pretty 的这首《微酒忽忆旧关河》。 常常破家的刹那，是被低后未落他眉骨马，一眼眼照鬓发，苍苍拂过故人笑无曾的伤疤，颓然跌落在身下，分不清滔天雪与沙，交织少时并陪山间万物落尘埃野马。上的是无处山门，山中便身处在白雪时，可是他不忘从小童年都是在日落日深，绿叶簌簌山月下，听闻他流转中谁家，怎知羌旗在风指尖彼此停下，眼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铠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长鸣的长沙，回忆永赴的酒花，一世不一长枪，我那日白人藏家，半生与他斗酒作马。 心术才害怕现实人，可是他不忘从小童年懂事才越容易深，你的酒家不潇洒，前途是年华的闲茶，请教恩仇争锋，你与黄土奔洒，天前长歌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第一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追下，相见长鸣的朝霞，回忆拥簇的酒花，也是不一成全过那日淡然藏家，半生与他斗酒作马，远去的海之热，眼前的一城荒芜，努力谁能不贪不乐，独留的大马过酒馆河，一夜风涛作悲歌，天前长歌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第一浪的盔甲，和白雪相拥追下，相见成名的朝霞，回忆拥簇的酒花，也是不一场枪火那日白云草家，半生与他斗酒走马。 欧阳和蔡淳佳合唱的温馨小品情歌《小夫妻》，简单的旋律，贴近生活，简单的歌词，欧阳澄澈的嗓音，再加上了蔡淳佳干净的一个声音，让这首简单俏皮的歌曲让人听了倍感温馨。小夫妻他们也可以将这首歌作为生活的最佳的调味料。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像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来不及变，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满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事情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送钻戒以后不我相恋，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在高铁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事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小夫妻， 这一路有事情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无计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我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是失恋，哎哎，多看几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要在那一天。 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由黄子韬独立完成的全部词曲创作的全新歌曲，同时也是新专辑的第一主打歌 The Road， 4月22号首发，将他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过的故事都说在这首歌里面。 写诗一个新游戏，最美的人在梦里，但其实当梦醒过后再不成你。时常等待着天空星星的聚集，这也许是给我希望的理由，想拥有像超人一样的超能力，不被任何人欺负。在一个世界是很残酷也很小陋，一切都不是在做梦，隐藏着是自己哪里都要戴上面具，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给别人看？人生究竟有这一次不是吗？未来在我们寻找，不留遗憾的理想已经告别时间。我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梦里的童话，只有在那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过去那些往事都流过我一眼，追一下就飘走的那些故事，身边的每个人都要好好珍惜。因为从此和社会里跳舞，心中燃烧过后的凄凉，无法再去幻想的那种失望，在你的世界里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告诉我。无法诉说我想表达的所有感觉。在这条路上，我只可以保持沉默。I have no way。我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梦里的童话，只有在那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现在我不再自己承受所有的善意，面对外界次次都打击，有你们在身边陪我 That's better。 最幸福的事情啊，且听好，不能为力，也要鼓起勇气克服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我们一起走出去，平静下来感受世界那么的闷，每天一时高的心愿却看不见，到底谁成为我回忆，被过去选择毁灭了我的记忆。总是沉默在心吧，只能有点小聚光的时候吧，不是从年纪慢慢感受出的那我就被你放慢，你要为我伤害。等到那一刹那，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梦里的童话，

连你一个微笑也都会让我醉。你所谓的幸福我想给，以为手不放开就是痴心绝对，太愚昧。难道笑容没了，距离有了，快乐也走了，还是真心死了，彼此不信任了，终于懂了，真的很想说有你是幸福的，很想说我的心是你的，很想说你真的误解了，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快乐。想说爱你是自由的，很想说你是否听见了，很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复合。 周笔畅，他是一位天生的歌者，拥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积极的一个控场能力，能够很好的驾驭各类的曲风，唱腔细腻，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声音也极具特色，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通过温润的中音，更像有一股魔力，让人过耳不忘。来听到的歌是《最美的时光》。 放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虚空的镜子，仿佛看到你微笑样子，快乐的方式可以有太多种，谁都想要保持理智，忽略人生的疯狂，几次曾放肆喊出你的名字，在最美时光里有你分享回忆，习惯你的喜欢，欢喜你的欢喜，好了无法体会的理想，你的坚强却教会我勇敢。如果没有如果，青春

某个人迹你想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在移动的飞机的工厂墙上，哦，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闹剧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片场。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转个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也很欣赏，直来直往，想一想，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感情都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就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星岁月，我是梧桐。好的，继续要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BAD 的一个音乐作品，收录在了 BAD 的同名专辑 V 庆功升级版的一个专辑当中，名字叫做因为有你。 是多少岁月努力我和你在一起，互相鼓励打打气，不放弃撑到底，真的生气，含眼泪不撒去，那种默契比兄弟还要亲，有感情和你走过风走过雨，但是没有打击，没有人来，没有困难，怎么能学会成长，自己存在的意义。我有朋友在这里在哪里，因为有你，不管这一路有高也有低。我有朋友在这里在哪里，全力相提，温暖的双手让我远离伤心事。Thank you.

受情歌天后和爆发的女生之称的彭佳慧，通过相见恨晚、旧梦等等得到了歌迷的青睐，但是正当所有的歌迷都痴醉于她那种能够侵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的声音的时候呢，彭佳慧就像她自己歌声当中所唱的一样，为了爱情和家庭选择了退出歌坛。七年之后她重装归来，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爱到无路可退》。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与爱只剩回顾，我好辛苦，总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执着，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你要的前途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来不及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结束，我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边的枯叶飘零孤独。 谢谢。 谢各位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后弦的海口，我是梧桐，明天见喽，拜拜。 海口字典没入过，恋人早去看英雄，若把爱意当明月，明月为你敢忘了却，默默珍住你泪眼，世界毁灭没看见，用纸打败去冬天，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他的手和战斗结局否是太平茫然在重写，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